投资官。安杰现居伦敦，牛津大学社会干预硕士，曾经在伦敦的世界顶级财经杂志担任记者及编辑，热爱文学，有译作《模仿人》《抵达之谜》《逃离》等。同时，安杰喜欢安静淡雅的生活方式，多年的英国生活让他拥有田园般的与世无争的气质。蔡小云很小随父母来到英国生活与学习，大学本科起就读于牛津大学数学与希腊哲学专业，现在任职于英国顶级基金公司。聪明才智与严谨的作风使蔡小云在行业内有着极佳的口碑。Lindsay 刘在媒体行业奋斗12年，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记者，凤凰卫视欧洲台新闻主播，到英国互动传媒的制片人，英国 Big Worldwide Film TV 的内容总监。Lindsay 刘涉足了广播、电视新闻、纪录片、真人秀的领域，他致力于成为中英与中欧的媒体桥梁。牛津大学是世界全球人们心目当中神圣的教育殿堂，能考入牛津大学可以说是一个家族的荣耀。那么考入牛津大学难吗？考入牛津大学的本科、研究生以及博士有什么不一样呢？牛津大学非常看重学生的什么素质呢？我们一起来听听三位牛津学霸的介绍吧。收听新一期的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 Lindsay。 哇，今天真的超级开心，因为我身边坐着三位牛津人。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就是伦敦非常有名的牛津剑桥俱乐部的这个图书馆里面，请应该拍一下照片，尽管这里不允许拍照片，因为我们周围全是各种各样的书哈。三位学霸，那还是请三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安杰。 大家好，我是 Alex。 大家好，我是蔡小云。 哎，那三位牛津人坐在一块儿，那大家肯定特别感兴趣了，牛津大学难考吗？当时你们都是怎么考进来的？我想这是很多朋友非常感兴趣的问题。那我想先问一下小蔡，因为我知道你是在牛津待的时间最长的，对不对？ 对。 那你还是从牛津读的本科，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是怎么考牛津的吗？ 其实考牛津最难的一点还是他那个面试，就是前提呢就是说这个考分得能得到。我是从英国这块就是中学然后考进牛津的，然后呢当时就需要有这个A level， 然后达到一定的分数。现在英国这些 A level 什么的好像都变了一些了，所以就是具体现在怎么考我也不太清楚，不过基本上就是A 呀 A 星呀，就是这种那个分了， 就是考试对吗？就知识类的考试。 对。 我们可能在以后节目中再给大家介绍一下英国这边的这个 A level 考试是什么哈。那是不是每一个人都必须要面试呢？ 每个人都必须要面试，然后都是直接跟牛津的这些 tutor 这些导师一块面试的。 你还记得你当时面试的时候几个考官吗？ 我当时因为我考的是数学和哲学，所以呢有两次面试，一个是跟两位数学教授，然后还有一次是跟两位哲学教授。 都是两个考官？ 都是两个考官。 他们会问你很刁钻的问题吗？ 也不一定。数学面试里头就是问我一些数学题，然后呢要是我不懂的话，然后呢他们给我解导一下，然后呢就是在这种情况当中呢，就是最好不要，就是要是自己真的不知道的东西就说不知道，然后呢让这个老师来告诉你就是应该就是通过什么样的逻辑思维把这个问题给解答出来。然后呢对，然后就是有那么一道题吧，我记得我没有完全答对，然后呢老师也没有说什么东西，然后呢过了就是因为面试就是挺多天的嘛，所以就是过了一天以后，然后我想到了，哎呀，这个问题我没答对，然后呢，就是专门去把一个教授给找到，然后说其实我应该这么答的。 哇，好执着呀！哎，那面试的时候，你是读了两个学位对吗？数学和哲学。 其实 在牛津要是读哲学的话，必须得跟另外一个科目一块读，就是不能单独哲学的。 哦、 他们觉得要是就是单独哲学的话，可能这个就太啊逃得太远了。 我觉得数学和哲学其实是两种思维方式呀，对不对？一个是逻辑思维，一个是叫感性思维吗？ 其实就是在牛津还有在英国和美国学的哲学都是需要这个逻辑思维的。 那就是面试之后大概多久能知道这个结果你被录取呢？ 面试的时候差不多是十一月份，然后12月份就能得到结果。 那像在英国若考这个牛津大学的话，录取率你知道大概会是多少吗？ 这个我不太清楚，就是这也得看就是具体哪个科目了。就比如说要是说法律或者是PPE 这样的非常就是报的人非常多的这种科目，可能30分之1。 哇，30分之1 啊。要是像是我们这种数学的，可能10分之1这样的。 那你会觉得去面试的过程当中，老师们主要看的是演员呢，就是看你顺眼，所以我喜欢你，还是说你在这个面试过程当中回答问题的那种状态，你所呈现的知识面，还有你的这种自信呢？ 其实自信是得有一点的。然后就比如说在哲学面试里头吧， 他会问你哲学问题吗？直接问你？ 他会问的。不过一般问的呢，就是不是要你有任何的答案，对于这个就是生活的意义啊这样的就是答案，这个是不需要的。不过需要就是你乐意跟他一块来 交流， 然后呢对 能够让老师喜欢你 啊。就主要是要是得老师想看到他可以教你，这是这个面试的唯一的目的。 真的呀，你因为在国内比如说艺术类学生是需要面试的，但可能其他就是直接高考嘛。那像在牛津的话，每一个学生都老师都要过一遍，看一下是否可以招收进来哈。那我想问一下 Alex 还有安杰，你们都是 Alex 读的是 MBA 吗？ 对的。 然后安杰你读的是 硕士， 你们也需要面试吗？ 在硕士领域没有需要面试，就是提交一些申请材料，比如说写个人陈述、你的成绩单、你的简历，还有你选定的科目，还有一篇小作文。 那像这个英语至少得7.5对吧？ 因为我当时准备的是去美国，所以我考的是 GRE 和托福。然后后来虽然说没有用上，我觉得英语成绩是一个必须吧。 对， 因为很多课程要求写作文，1个礼拜1篇，这种强度不是说来 相当 于上个语言班就可以解决。 对对对，因为当时我读研究生的时候，2个星期1篇的时候，我都觉得非常吃力。那我想问一下 Alex。 我的情况可能有些不一样，因为 MBA 毕竟是一个有工作经验之后读的一个学位，然后所以它的招生的这个过程也会有些不一样。像我们这个也是每个人必须得面试，要么是，但是我们面试的人一般都是学校的老师、教授，或者是在你所在国家工作的校友。然后 校友就可以直接面试吗？ 对，就是如果你是在非常，比如说你在亚洲或者其他地方，如果教授真的没办法去跟你视频上有一个很好的交流，他会让校友去对你这个人进行一个综合性的评估。像我是跟学校的教授做了一个视频的交流。然后我们考要求呢，因为 MBA 都是需要 GMAT 这个比较不一样的一个考试的体系，然后你需要考的一个考试，然后交了申请，写2篇作文，然后再要面试，这样。然后同时因为牛津是学院制的，所以我们还要再向不同的学院交出申请，这个样子。 那像这样准备的话大概要准备多长时间呢？ 这个因人而异，就是有些人就写东西写得特别快，想得比较快，他可能准备的时间也比较快。但是 你如果从头开始要准备考试、准备材料的话，你起码要提前一年的时间。 嗯，那像牛津 MBA 的话，一个班大概像你们班上大概多少人？都是来自于全球的那种商业精英吗？ 也不完全是商业精英，我觉得可能，的确是来自很不一样的背景。我这届应该是238个同学，来自40个国家。然后所以就是同学的这个背景非常的多元化，然后也有来自于商界的，也有来自于其他领域的，然后这个本身可能它的目的性是给你一个商业思维，但是更多的是给你 networking 的平台吗？ 对，给你一个这种交流和交朋友的一个平台。那虽然说你，我觉得这种平台可能在其他的大学会更不一样，但是因为牛津有这个学院制所在，所以其实上你平时生活中更多时候是跟学院里的同学在一起，然后跟自己的这个项目的同学在一起的时光，往往也只是限于你同学院的这几个同学。 哎，那我想问一下，三位哈，你们都是在牛津读书的，那你们会觉得就是在牛津读书苦吗？因为你看全都是来自全球的精英哈，然后比如说像小蔡这边读的是数学再加哲学，有没有经常会出现我知道牛津天空凌晨四点钟的情形的这种状况呢？ 啊，那是有的。 那有的。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大本钟的钟声记载着时间的流逝， 泰晤士的鸣笛告知着岁月的流淌， 贝克街滋润着福尔摩斯与华生的友谊。 广袤土地承载着梅林与亚瑟王的情谊。复国日不落，只有在英伦。 本期嘉宾 Lindsay 刘。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杰。 大家好，我是 Alex。 大家好，我是蔡小云。 考入牛津大学之后，学习压力大吗？考入了世界顶级名校，是不是意味着新的挑战来临呢？三位牛津的学霸在牛津学习的状况又是如何呢？牛津大学的本科学习、研究生生活以及 MBA 课程学习又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对我来说吧，对大部分就是刚上刚就是在牛津读本科的这些同学来讲啊，在牛津上学跟在中学上学是就是大不一样的。就是突然一下，就比如说一周可能会有要写一篇文章、两篇文章，就是要是你是学 PP 的话，可能两三篇文章。然后对我们学数学、哲学的，哲学至少有一篇。然后呢，数学可能有两三卷，就是算是考题这样的需要准备吧。然后呢，每篇文章可能大部分是1500到2000字。然后左右，不过也有很多人就是写不完，所以写6000个字。然后呢，把这个带到这个我们叫 tutorial， 就是相当于跟这个教授是1:2或者1:3这样的交流。然后因为在这种交流当中，就是你必须得就是可以讲到你写的内容当中的一些思路吧。所以呢所以这是不能逃避的一件事， 不能偷懒。对对对。那就像你觉得牛津的老师要求严吗？因为我知道在英国读书，他不会是说我只是完成了这个作业而已，他要让你从你的根源处，要从你的这个立案开始，可能 老师可能就会去问很多问题，就他要看到你真的是很用心的在这个作业当中去做，是真的就一点都不能偷懒的。 对，就是要是想考分考好的话吧，那是不能偷懒的。所以就是比如说数学题里头有很多题，就是要是光读的这个数学课本是不够的，得自己真正明白这个数学概念是什么样的概念，然后才能解答的。然后哲学里头或者是就是历史呀什么的文科里头，你得就是真正体会，就是你读的这些材料里头他们的就是逻辑思维是什么样的，然后呢写出来的东西老师才可以看出来，然后跟你来交流，来有个讨论。 那是不是如果你有新的观点的话，老师会特别喜欢呢？就你能看到这些东西是老师没有看到或者他不知道的。 那是而且很多牛津的这些教授也喜欢他们的这个位置，就是因为不是每一次吧，不过经常会有学生有一个不同的就是看点，然后呢就会然后这种时候这老师就是特别喜欢。 那我想问一下，像英杰你读的这个专业是社会学和医学相融合的，从我的理解来说的话，那像你们那时候你们是写论文为主还是写考试为主呢？ 我们论文和考试都有，平时是每个礼拜都会有一篇吧。因为我本科没有学过统计，但是一进牛津要开始做统计作业，所以当时比较辛苦。我们最后考试的时候要写作文是3个小时写4篇，还要包括 3个小时写4篇 不间断，然后还要记住你是出处哪里，是哪个作者写的，就是你不能凭空乱造，这都会成为考量的一部分。 这还得记啊，不是都得拿着书来参考一下吗？ 你得记在脑子里，有点像考八股。 天哪。 对，然后但是我就觉得有意思的是，这个时候会觉得读书是体力活，因为事实上我发现偏头痛是很普遍的在牛津学生中的一个身体症状。 是吗？ 对，还有就是因为英国的冬天很长，就是很多不在英国长大的孩子来这适应不了，就会有病叫 SAD 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 那是啥意思？ 像一种根据天气而影响一种抑郁症的状况。就是心情很不好，一直很低落， 得经常晒着太阳。 对，所以说这也都是拼体力，包括3个小时的考试实际上也是拼体力。这个时候就会觉得健身很重要。 我觉得这是体力和智力的双重都要求非常高啊。那你们班有没有出现那种3个小时没有完成4篇文章的现象呢？ 但是我记得虽然没有这么惨的，考试那天我开始见到我们班同学，我去打招呼，他们的脸都是惨白的，就是眼神闪烁的，都不敢跟我说话，就是生怕说了什么话戳痛了他们哪根筋，然后又影响他们考试。当时我住的学院边上是一个德国女生，跟我不是一个专业，她是个博士，但是她经常有 panic attack，就是会很严重的，就导致他浑身颤抖动不了。然后他这样一来我也就很担心，就觉得是很可怕，然后又不知道该怎么照顾。所以说要心理很强大，就是身体要很强大。 对，因为我觉得所有人都说牛津是好学校，我想考进牛津，但貌似考进去之后只是一开始哦。那我想问一下 Alex， 您是 NBA 也会有这样的情况吗？ 我觉得这课可能真的跟专业有关。我觉得我们专业挺轻松的。 你们怎么轻松了？ 其实这个跟个人的这个要求有关，就是我觉得可能跟大家对于这个专业的理解和对于这个硕士和本科生的区别有不同。在我理解上，小云可以等一会儿分享你的观点。我认为就是牛津的本科给你的是一种非常好的一个通才的教育，它更多的是教你如何去学，它把你放在一个很小的规模的课堂里，不是通过教条的给你灌输一个知识，而是通过你 加强你跟你的这个导师之间的接触，能给你一个很好的平台，让你去真正学你自己想学的，它会让你学很多东西，而不会是说让你学一大堆你用不着的东西，然后逼着你去考一个试。我觉得这个从方法上是不同的，某些专业可能像夏姐的专业就比较我们叫 hardcore 一点，就是比较辛苦一点，要读本纪或者背东西比较多。像我们是像 MBA 的课程是可以自己自由选择的，像我们选择的时候，你可以选择你在行的你比较擅长的那些科目，那学起来就会比较轻松。像我也是学数学出身的，所以我学了很多数学课，就可以很轻松的去就可以把那些课都考过。然后如果你选一些你自己不擅长的课，你就多花点时间。当然我觉得本科是就是研究生，他这个一年的时间能给你的东西是比较有限的，而本科的这本科生这四年给你更多的是一个学习方法和你自己形成一个完整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这么一个塑造，所以它的这个难易程度也会很不一样。 那像比如说Alex 读的是 MBA 吗？那刚才其实你也会提到说 MBA 就是说怎么样来赚钱的，那像在牛津读的这个 MBA 的课程的话，也会让你们就直接去找一些项目会直接来做，然后导师或者同学一起来分析，然后怎么样能够把它可能从想法到执行到完善，可能直接推上到市场，你们会做相关的这一些的学习或者是案例吗？ 这可能跟这个对，我们会，当然是我们会有这样的项目，包括跟自己同学一起创业，包括几个人一起去出去做一个投资项目或等等都有。但是这可能更多跟这个我们这个本身学生的背景有关系，因为基本上都是有一些工作经验，有想法，然后你对于自己擅长的东西很擅长，但于对于不擅长的东西你又有一种很强烈的好奇心，想要去学习，想要认识人。对这样的一群人，他们本身就是可能就是像大火石，两片大火石一样，他们在一起就容易迸发出一个火花。同时因为人生阶段的不同，可能你之前就已经有一些事业，你也不会对于这个未来的事业有太多的担心，你就会愿意去尝试一些风险，这个跟这个也有关系。 对，然后可能也是有一些积累和这个资源，所以就把已有的资源再次整合，然后从这个新的项目当中再去把它变得盈利。 对，是这个意思。 那我想问一下三位哈，刚才都说到牛津读书其实也不轻松，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可能考完试之后就会关于看到一些牛津的一些报道啊，学生们玩的都还挺嗨的，都不知道在你们身边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或者你们身边的朋友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我觉得考完试会玩得很嗨是正常人应该做的一件事情，你都读了那么久的书了，是应该放松一下。牛津嗨的方式可能会有些不一样的吧。我觉得就像刚才你说的，牛津毕业的时候可能比如每次考完试或者某到一定时候，你可能会玩得特别特别的狂欢啊，然后穿着奇装异服啊，然后去好好的去这个让情绪宣泄一下，这个的确是有。然后我记得小云你说你们之前考完试最后一门考试有人往你们身上去喷香槟对吧？ 喷香槟然后泼水就是什么都有，然后扔鸡蛋也有了不过就是劲读书使劲玩嘛，就是 就 play hard work hard play harder 就是然后基本上是每周或者每两周吧，就是每一个学院里头都有一个那个小 pub 小 bar 这样的然后呢每两周就是大家都组织一个小活动然后就是一个小 party 然后对，然后也是社交呀玩呀然后轻松一下。 对，我觉得特别好，因为有时候在牛津也可以遇到就是同学嘛，来自于全球各地都是非常杰出的人才。那像你们觉得就是在牛津结交的朋友，到后来比如说现在三位都工作哈，对你们现在的工作有没有些什么样的帮助啊或者影响之类的呢？因为像比如说我们会看到将会说比如说英国一些政客，比如卡梅伦啊，他和那个他们对 Boris Johnson 然后就是从小就玩到大的。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

就是领会最深的就是有这么一个启发，就是有这么多人都在牛津读完了以后，然后做了这么多事情，他们能做，那咱们也可以做吧。不光是，其实这个也是不光是牛津了，也是就是每个大学啊，也都是这样的。而且特别是现在有很多年轻人在那儿创业，他们能做，咱们应该也都可以做的。 那你两位呢？ 我觉得在牛津读到博士对我来说更是一种是情感上的支持吧，因为当时二十出头的时候，你的人生观世界观都在形成，然后有这样的一段经历，有人跟你一起走过，非常难得。像我们班上跟我最要好的一个女生，她是南非出生，但是她是英国人。我们俩在一起就是喜欢一些很小女生的事情，就比如说给狗起什么名字比较好听啊，然后什么样的颜色茶杯比较好看啊。然后现在我们也一直保持联系，然后也经常会去他们家玩，看他新买了一条狗，就是跟当时的感觉还是一样。 我觉得特别好，而且都工作这么多年，然后还可以在英国继续这样相处。那我想问一下 Alex， 你看你身边的朋友都是之前可能就已经工作过的，那现在会成为工作上的一些合作伙伴或者是一些前这一类的呢？ 在我这里，其实上我并没有我的同学成为我的合作伙伴或者生意上的伙伴，因为更多的是这个，其实上是你走到哪里都会有朋友。比如说你去哪个国家玩，你会想到哦，我有个同学是来自那里，我说你就可以跟他一起，两个人坐下来把酒言欢，可以聊聊过去的故事，也可以聊聊你现在做什么，给你是不一样的启发。牛津给我交的更多的朋友反而是在学院里面，比如像小云，就是我们就是因为同一个学院所以才认识，他是学数学后来做金融，我是本科学数学，然后读了一个书之后现在还是在做金融，所以我们之间会有更多的话题。这个每一个学院给你的这个给你的这样的这个积淀和底蕴是不一样的，然后你能接触到不同背景的人，所以你也能得到很多不一样的收获。 牛津大学呢是距离伦敦大概是不到将近一个小时的车程，那一个不大的一个城市哈，所以在那边我会觉得就像是一片土地，然后呢你可以去静心的读书，在那边可以过着非常纯粹的生活。那我还想问一下三位哈，就在牛津，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学习，然后还有就是玩，好像牛津大学的体育运动也是非常厉害的，那不知道你们在牛津的时候有没有参加什么样让你们觉得很有意思的运动呢？ 就是因为我在那读本科嘛，所以大部分学就是读本科的人都就是都划过船，都算是划过船。所以 牛津划船， 对，就是给学院划船。 我们都认为剑桥划船，都认为是在剑桥划船。 牛津就是牛津和剑桥都划船嘛。 小英指的划船更多是赛艇一样。 赛艇。 不是泛舟对吧？就是 对， 需要真正的开始的比赛的那种，就是要做要有桨手，有导航员，然后要互相比赛的，就是就是跟电视上看到的赛艇比赛是一样的。 就牛剑赛艇那种。 对，但是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这个赛艇队，然后我们比如像我们的学院，我们就有一队、二队，还有三队，就是我当时在那个队就是三队，我们就叫。Beer boat， 就那上面划船的人其实都是去喝便的，去喝啤酒的，其实也都不怎么干正事。但是大家都其乐融融，我觉得是很好玩的一个体育项目。小云也是。 对，为什么呢？这个赛艇是英国的一种传统吗？ 应该算是吧。好像是19世纪的时候，19世纪中期还是就是后期有。就是有那么几个人，然后把这个赛艇作为一个就是比较传统的一个项目来做了。 好像我看到现在在国内有一些做这个英国的国际学校的，好像也把这个赛艇项目就引进到这个国际学校里面，好像说然后要来建立这个什么团队意识什么的，所以是把这一块给他带回到了不同的国家去哈。那就是在牛津的话，就是怎么样能够去获得一个好的成绩呢？其实我今年夏天的时候，我去牛津拍摄了一个片子， 然后就听到牛津的一个教授呢，因为当时也是有小朋友在问问题，就说，哎，教授，我想请问一下，怎么样我才能考入牛津大学呢？教授就说了一句话，他说，成绩好是最基础的，最根本的，但是还要看你就是参加社会实践啊，或者是怎么样参与到这个更多的一些活动当中。那不知道像你们三位对于这点有些什么样的观点和意见呢？ 就是对于本科生来讲吧，不管你报的什么专业，就是最好就是也就是真正对这个专业感兴趣。就比如说我报的是数学和哲学，然后在课外我也读一些参考资料吧，或者是你要是想读法律的话，那也去就是到在律师行里头也看一看是怎么回事，然后呢跟这个导师可以更多的在这方面的交流。 那从我的这个理解上来说，就是说成绩好是最基础的，但是也希望这些孩子们如果想要报考牛津大学的话，可能会更多一些社会实践。比如说像刚才小林这边就说到，如果是对律师感兴趣，那说不定可能在申请牛津大学本科之前有这个条件的话呢，高中的时候可能就可以去律师行里面看一下，哪怕是实个习，当个下手之类的吗？ 就是这样的就是有时候可能要是不方便走的话，那至少对这个律师行也有点研究吧，就是Google 一下这个，或者百度一下就是律师具体做的什么东西。然后呢要对报的申请的这个专题比较一比较有感兴趣，二呢就是比较了解，应该都知道具体都学什么东西，这个是个起码的。 那我想问一下，如果是比如说这个学生有艺术特长啊，或者体育特长，那么在报考牛津大学的时候有什么优势吗？ 这一点就是跟美国的大学有点不一样了，就是作为本科生来讲啊，美国大学就是希望你有不同的这些爱好在牛津本科面试当中他们基本上不提这些。 是吗？那他还是要看这个学生是不是适合这个专业。 对，就是。 那我想问一下三位，你们在牛津都读过书哈，那你们会觉得在牛津读书的这段经历在你们的人生历程当中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是等我80岁的时候扪心自问的，我才能想出来。但是目前为止，我觉得可能因为人生路是很长的嘛，然后到目前为止，牛津给我的是很多这个可能性。我觉得就是因为你走出了你自己的这个舒适圈，然后进入一个陌生的环境，这个环境本身又是那么有历史感，又是有那么深的历史的积淀，然后它可以让一个骄傲的人变得很谦卑，因为你在这么历史悠久的学校，或者在这么好，在出过这么多这个文人巨匠的地方学习，你会有一种这种内心深处的一种谦虚，或者是一种自己对于这种深厚文化的一种敬畏感。这个其实对于塑造一个人的这个以后的这个想法是有很多的益处的。同时呢，因为这个学校能给你很多的资源，包括同学也好，朋友也好，包括你所在的学科和你做的事情也好，那么这样其实也就为了你未来的这种很多不一样的做不一样过着不一样的人生铺路。但究竟它能对你对人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我觉得这个真的是等再过个30-50年再体会到的问题。 安杰你呢？ 我觉得对我来说，因为首先我的背景是本科在国内读，来英国对我来说是第一次出国，所以当时的感觉像两个系统要兼并。我当时就跟我们班同学说，我感觉我就像个 Mac， 然后这边是个 Windows， 我觉得两个不兼容。然后我同学说，那你是不是想说你的系统更酷一点？我说，好像是这个意思吧。 那你是觉得在牛津是 Mac， 还是说在国内是 Mac 呢？ 我觉得自己是个 Mac， 然后就是兼容不了。但是后来过一段时间会发现，这场 MNA 会 很成功，然后把以前全部推到重建，这个时候再重新起来的时候，你就感觉自己像个 startup。 嗯，我觉得这个形容非常棒哎，就是把自己全部重新推倒再重建。我觉得Alex 和英杰都说了这样一个话，让我觉得其实挺震撼的，就觉得在牛津学习的过程把你们就好像从头又来了一遍是吗？但是后来都变得更加强大。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有全球瞩目的皇家风范。 Presiding officer, First Minister, members of the Scottish Parliament, the Duke of Edinburgh and I will extend to you all our warmest good wishes. 这里有足球场上的酣畅淋漓。 这里有华丽庄园的优雅沉淀。 Amen.Never let tender. Never. 这里有休闲酒吧的热闹非凡。 Well, for me, the UK is 蔡小云。 中国的数学专业全球顶尖，蔡小云在牛津大学学习数学和希腊哲学专业，这是两种不同的思维方式的课程，它们有什么区别呢？对于想考入牛津大学的同学们，又该如何来准备考入牛津大学呢？三位牛津的学霸给出了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想到我不敢说，但是我觉得就是对于重新一个是打开你的眼界，同时是重新放正摆正自己的心态，然后在这两个事情做好的基础上给你更多的可能性。这样的话你打开门，你发现其实上这个有这个路有很多，然后有不同的可能性，然后你有，因为人总是你在回头的时候你可以 connect the dots， 你在往前你是没有办法 connect the dots 的，所以你只能说这个你经过这段旅程之后，你对于你过去有更好的定义，同时对于未来你会有更多的期待。 嗯，那我想问一下小云你呢？ 我觉得他们俩说的都挺好的。 我们想听一听你的。 因为我学的哲学嘛，所以觉得就是不光是学的哲学，学的是古典希腊哲学，所以呢对这个就是人生的这个理念有一点想法吧，然后觉得学了那么四年的哲学，对这个虽然还没有活到80，不过觉得有一些对这个人生有一些想法吧。 哇，希腊哲学耶。 嗯， 然后希腊哲学还和数学。 嗯， 哇，相当厉害。 谢谢。 然后现在做的是金融。 对。 对，你和 Alex 都是做金融，那比如说你们之前学的来做金融，你会觉得和这个专业就怎么样能把你曾经学的和这个金融相结合呢？ 我觉得其实学什么不关键，做金融本身，我们说不是一个 rocket science， 就是当然就是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科学，当然有些人做很复杂的东西，但是大部分的人做的金融都是我们说都是怎么说 layman's term， 就是你基本上大家都能懂得道理去做一件比较重复性的东西。所以说我觉得做金融本身并不需要你一定要是学金融，而相反我认为做金融做的比较好的人，很多人是往往是学一些学哲学啊，或者学心理学啊，学历史等等不同背景的人。像他们做金融，让我认识到做金融做得好的有很多，比如说有可以像索罗斯本身也不是学金融出身的人，但是他们就有自己经商，当犹太人的那场经商的一些哲学，同时他自己也有对于历史对于哲学自己独到的见解，包括他选择投资机会的时候也是根据很多参照历史和他对人性的分析，而并不是对于本身这个数字的这个见解。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做金融来说，你不一定非要学金融相关的东西，而相反是这个行业因为它自己有多变性，同时它在有这个数学逻辑的这个基础的层面上，同时也会受到很多人性啊人的这个想法啊包括心理的这个作用的驱使啊等等，所以最后真正在这个金融界有建树的人往往不一定是非要是从金融这个专业出来的人。 那我想问一下小明，那你现在做的这个金融，你觉得你曾经学的数学和你的这个哲学的话，对你做这个金融方面会有些什么样的什么样的这个导向性作用吗？ 其实也就是逻辑思维吧。因为我们公司现在是就是投资股票的，然后对于我们来说就主要是就是拿这个逻辑思维来分析一个公司的这个走向呀趋势呀然后模式呀什么的。 哎，挺有意思。那其实对于我们很多听众朋友来说哈，可能他们也会想考进牛津大学，或者是家长们也希望送孩子到牛津大学来。那我想问一下三位，你们会有是什么样的意见或者建议呢？牛津大学如果是想要考进来的话，怎么样能够来准备，要提前多久准备，是不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努力呢？ 我现在想说这个问题成立吗？它的 motivation 是什么？为什么一定要进牛津？这是一个符号吗？ 可能很多人会想牛津和剑桥他们这个都是心目当中最高的殿堂嘛，所以很希望自己能够到里面来深造一下。那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朋友，然后他真的就是现在不断的学习，说我就是想要考牛津，我一定要去那里感受一下那里的生活。 我觉得可能就是把牛津作为一个目标不一定就是特别理想吧，就主要是看这个孩子喜欢或者是侧重于哪方面，因为要是比较喜欢这个科目的话呢，他们肯定会就是你不盯着他看书，他可能也会就是往这方面发展的这样的话通过这些面试呀什么的就是也都能体现出来。 我倒是觉得首先我觉得这个刚刚说的那个很对，就是为什么要把牛津作为一个目标，小莹说的也很对，就是如果你把它作为一个目标的话，你可以通过不懈的努力向往这个方向进行导向。那我觉得我的想法可能跟两位都不太一样，我是觉得就是牛津它读牛津也好剑桥也好或甚至读哈佛夜读也好，它不是一个目的它是一个你自己给你自己的一种选择或一种可能性，但是你要相信的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更多的可能性是未知的，然后你正在不停的探索的。同时呢， 就是在读之前把它当成是一个你追求的目标，但读的时候就不要把它当成是你的一个目标。就是这个也是钱钟书先生说过的，因为他其实钱钟书在牛津读的是古典文学，但他从来没有拿过毕业证书，所以他之后去当教授的时候，人家说你有没有毕业证书，他说我没有毕业证书。为什么呢？是因为当时他读完的时候，他交了毕业论文之后他就走了，他压根都没有把拿毕业证书这件事情当成是很重要的事情。然后杨绛先生在写书的时候也写过，就是钱钟书一辈子写研究文学写书，然后对于无论是英国古典文学包括中国的这个文字的这个造诣都很深，但是往往他不会把这个书本身当回一回事，而把学习这个知识当成是一种享受。所以说你可能把进牛津当成是一种目标，但进了牛津之后就不要把这个拿这个证书考多少分当成是一个目标，而更多的是把学习本身和做你自己热爱做的事情当成是一个目标。 我觉得今天跟三位聊之后，我觉得我知道为什么三位能够进牛津了，这个思维想法确实是要不一样的。就是从你们的身上我看到的是一种真的就是来自于这个学校当中不一样的思维方式，而且更加的广阔，更加的大，想的非常的有很多种可能性。就是我来借用一下 Alex 的这句话，我觉得跟你们三位聊也是让我有很多的启发。可能比如说对于中国的孩子或者中国的家长们就会说到英国来旅游一定要看牛津，要看剑桥，但可能他们看到的就是它的历史或者它的辉煌。但是今天和三位聊了之后呢，会让我去更加厚重地感受到在这个学校去读书的人他们的那种底蕴，他们那种淡然，还有去感受到的那种不一样的一种境界吧。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三位和我们一起来聊天。那可能我们聊的内容就是说，哎，牛津的学习怎么样啊，怎么考进来啊，然后但是在和你们三位聊的时候我会觉得有更多的收获。今天非常感谢三位，谢谢 谢谢 谢谢 谢谢谢谢。 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微博微信公众号辅国日不落，辅国日不落。 本期节目由牛津大学收获多多俱乐部赞助播出，编辑热爱生活点滴的 Lindsay， 制作海盗电台的音频达人海洋。我们的节目总会给你带来有用的信息，下期节目欢迎你继续和我们畅谈英伦。 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生而不同。 骑单车草绿了， 夏天晒太阳花开了， 秋天牵着手叶子黄了， 冬天挑灯夜读操场白茫茫的， 四季更替真情不变， 时光荏苒无怨无悔。 982青春联盟 温暖你我，留住每一寸光阴。 老公，我们周末要组织去。